情开始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禾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就小狗，情诗写到算了手，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，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忠言逆耳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一粒沙，傻等候情飞走，爱到入神没药酒，没有他不习惯，爱像烛火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你眷恋的都已离去，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，眼前全在这里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，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，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，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